今天969六周年台庆系列活动小主播大梦想首届少儿主播风采大赛决赛将于10月13号下午2点在北京华联长营购物中心举行。现场今天969当家主播将带领近百组晋级选手展开角逐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，活动垂询13301125065，13301125065。 你的手一挥，说要往北飞，爱情被一刀剪碎，我的心一片黑。讲得很对，说永远多累，但是这一生再会，以后谁记得谁？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，风一吹，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。风往北吹，你走得好干脆，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，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。我往北吹，用迷了路的腿，我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，北方没有你，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？